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不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 3D 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大家好，我是 Cathy。 今天聊聊本山大叔。其实我觉得本山大叔很难界定，因为他的这个身上的标签也特别多。 对， 也很多人来形容他的特征，有人觉得他既乡村又城市，他既草根吧又是精英，他既是个商人，可他自己总说呢，其实我就是一个农民。 嗯， 他既受到主流文化的认可，你看这么多年央视的小品王，但他同时呢，似乎最近我看有媒体用这么几个字来形容他，叫做胜券难顾，意思就是说，哎，是不是本山大叔就是所谓的官方的这个推崇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不知道大家怎么样看待最近发生在赵本山身上的一些争议哈，至少新闻特别多，但是各中的这些怎么样由来呀，或者他中间是不是有所谓的一些很多的阴谋论的存在，我觉得外界其实都是一种揣测，没有任何一个版本可以说是确证的。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现象，他确实在文艺座谈会，一个是中央级的，一个是辽宁省级的，他都是没有出现。那没有出现，这个觉得似乎不是一个作为文化有指标性意义人物应该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对不对？ 对，其实坊间有一种传闻，就说其实辽宁省的地方是有接到传闻啊，接到上级的指示明确不让赵本山参加。但是跟这个相反的是，赵本山前一段时间刚刚获得了这个铁岭市的一个终身成就奖。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 按理说他应该来的。 对， 你看铁岭连在国外是吧，都给立刻召集回来，像本山没有理由不出现， 这简直就是一个特别大的反差。但是你不得不说，包括赵本山最近刚刚被推上这个风口浪尖的一件事儿，就是关于二人转。因为赵本山说起来，赵本山除了小品，我们能想到的就是二人转，包括他的这个刘老根大舞台，基本上就是以二人转的形式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开了这个连锁店。 嗯， 所以很多人， 连锁店， 对， 连锁店 二人转的 确实是一个连锁的。包括他在北京的前门，你想多么繁华的地方，寸土寸金啊，有一个特别大的店，我多次路过就是没有进去过。包括有一次我路过还看到小沈阳在门口做这个开业的演出，就在外面给大家看，不收费的，但是你要进去，你要进去就是收费的。他确实是在娱乐大众，只是这种二人转的这种文化和现象到底是不是庸俗和低俗，这个好像引起了大家一个非常广泛的关注。 哎，这个庸俗低俗之争主要是来自于微博。微博这个先是清华的肖英一个学者，他就说呢，赵本山十多年来，尤其是扩张刘老根大舞台的演绎以来，就是表演低俗化，做市场的奴隶。但是呢，前央视的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就很不赞同他的观点，他就说啊，说本山二人转低俗的，估计你们是没看过乡间野生的二人转。其实呢，本山在二人转从低俗向通俗的方向发展上，可是费了不少的心血。直到今天，二人转也比不上芭蕾那么高雅，但是不能因为它比不上芭蕾，就永远不肯定它尝试改变和进步的努力。基本上就是两个人开始这个撕那个什么了，是吧？ 但实际上说赵本山的小品低俗也好，庸俗也好，已经也不是一天两天。我觉得好像每一年的春晚结束之后，对赵本山的小品都是有人喜欢，有人讨厌嘛。讨厌的里面有很大的生力军，就是认为他的小品是有低俗的。 哎，这是二人转，他说的可不是小品。小品我觉得我看了之后我一点没觉得低俗啊，这能上央视这能低俗吗？ 但是对小品的诟病主要是在于像他的这个卖拐系列呀，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忽悠系列，它里面有很多的成分是对一种弱势群体的嘲笑跟歧视，这个也是大家比较诟病的一点。 对，包括他的很多演出在海外市场都遇冷嘛，就是因为他们有这种歧视性的段子在里边，所以引起了很多海外的这种 观众的一种。 这个我不觉得，我觉得这个当然大家口味可能不一样哈。 对， 你说一个艺术作品放在那儿，你从什么样角度你可以去把玩它？我反倒觉得它是央视小品嘛，当之无愧。就是你在跟别的相声小品比的话，一个我讨厌那种，就一上来跟你说一个段子，就说一个对子，就非得是押韵那种。我说都什么年代，就不能好好说话吗？是吧？这个赵本山他首先非常自然自在，你就感觉像生活里似的，他是把生活里的那些笑料他去提取出来，是吧？他把它搬到那个舞台上，他的塑造的形象我觉得是非常立体丰满的，就是人物的性格是多面的，就你看完之后你不会有一个结论性东西，哦，这个人是好人，这个人是坏人，没有。你看本山塑造那些他里面又有农民很憨厚是吧，朴实的一面，但是他又充满了小聪明和狡黠的一面，这恰恰就是你生活里遇到的人嘛。我这个是非常欣赏的，说实话。 其实我一直挺好奇的，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赵本山的这个小品是比较北方文化的，因为我跟春雨都是北方的，可能我们能理解。樊素作为这个江西的，觉得 对，我非常喜欢赵本山的 小品，你也喜欢，所以你也是能够理解得了里面的笑点的。 所以很多人说其实赵本山的这个段子在南方是水土不服的，因为南方的很多人是接受不了东北包括整个北方的这种可能对生活的理解呀或者是观察，所以其实可能被你这么一说，我忽然觉得可能通俗或者低俗在全国都是有市场的。 我觉得不能用通俗和低俗来衡量它。首先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就是低俗或者庸俗，你说俗我觉得可以，但是俗它不一定是个贬义词。 对， 我觉得它可能是写实的，它是真实的，而且经过它的那番调侃之后，它把一些原来生活里你好像很常见的东西变得非常有味道，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它作为一个所谓艺术大师它应该起到的一个功能，这是它的价值。所以很多人说他是大师嘛，我这点也赞同。曾志伟啊，崔永元啊，这些什么蔡明啊，都是赵老师，永远都是赵老师，国宝级的，甚至是这个，反正我本人是非常欣赏赵本山他在小品上面的，因为二人转我没看过，所以我也没法去怎么样评价。但是哈，这二人转你别看现在外面风风雨这么多，他本身自己他也有出来回应一番，这个是接受在十月份的时候是人民网有一个访问，我觉得他这些论述哈，真的是显示一个大师耕耘几十年的，他从中悟出来的这些艺术方面的规律，我们来听听，很有道理。 我们都在俗文化之间生存的人，其实俗通俗和庸俗只隔一张纸，这张纸非常近，就不到一寸，它的微妙关系就是分寸，其实就是文化理解和文化修养。你呢稍稍理解往这么走一点呢，这边变成庸俗了，变成恶俗了，往这么走就是通俗，它非常近。特别搞喜剧的，也是包括我们搞二人转的，不把这个尺度说准，这是一般演员难以驾驭的一个大难题，这就是艺术培养的问题和环境问题。那么你开了一个大家都能够老少三辈都能够听得起的玩笑，这就变成通俗了。你让一家三辈有孩子不能听的，你说人家领全家去了，这有儿媳妇儿，这有儿子，这有父亲，一家乐乐呵呵，到这有几个听不下去的，这就是你的分寸没准，你涉及到伦理。二人转必须要去掉这些东西，你才能适应今天市场的生存状态。就是说要无条件的适应，要无条件的拿下去，但是又不能把它变成往洋了走。二人转是东北的， 对， 他土生土长的，他是扎根在泥土的，他能活到了300年，我们必须把它弄干净了，才能放在舞台上。我给学生比喻一段，就是我们在吃大肠的过程当中，你要把肠子拿出来两头一系煮上，你说谁能吃？你必须把粪便弄出去，还得洗。但是你洗得太干净，把这个味儿没了，它不是大肠味儿的，它也不会吃的，也觉得没有味道，它觉得是一块肥肉。但是这个味口味还必须让它觉得是大肠，吃起来又香又好又可口，人们才选择吃。它这个度，洗的过程当中，你别把味儿洗没，你完全洗没又不是它了。 对。 它必须是土土活活原汁原味儿， 而且那种自然和自如的状态跟观众交流的那种最自然的功夫，把他们所有自身的那种表演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献给观众，这是任何演员做不到的。 对， 我敢这么说。我有的时候坐在舞台上，舞台边上看着我学生演出的时候，我有时候流泪。 嗯， 他们那种撒野式的，那种拼命式的，很怕观众不喜欢的那种。我说，不要有讨要式的方式，不要有讨要式的，讨好与观众，不要，要观众讨好你。你卖力气的，首先第一点观众认成了，就像咱们俩见面，首先我要架子很大给你握握手，是不是哼哈，你当时对我印象就不好，那么你对我呢要提一点那种我不愿意听的很膈的话题，我也觉得，哎，这个人怎么这么事儿啊，他指定会不舒服。社会呢需要和谐，在沟通之间呢都必须把自己的身份降下来。 哎呀，我觉得这段话非常精彩。一个呢是表达他这么多年对艺术规律的一种把握和艺术市场的一个琢磨，另外一个呢也表达他处事的观点。你看，就是和谐，不要让对方不舒服，是吧？所以呢，你会发现他这套处事的逻辑和他的处事哲学，也是让他成为在中国艺坛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最大的一个身份恐怕现在是个商人，就他的整个帝国不仅仅是刘老根大舞台了，二人转了，小品了，他包括什么煤炭啊，什么农业啊，什么果园啊，就这些都有他的这个领域的涉足，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商业帝国。就是说他的这套逻辑已经是不能简简单单的从艺术层面来理解了。我认为 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说的都是大实话，而且你会觉得你仔细想想像心灵鸡汤一样，可是它不像什么要是同样的话同样的道理用林清玄的话写出来，你就会觉得是另外的一个味道，可是用赵本山自己的话说出来，你就会觉得哎挺舒服的，实在我能听得懂。 对， 但是这可能反倒成了其他的一些人攻击他的地方。 但我觉得其实赵本山他今天之所以成功，他真的对很多方面他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就比如说是政治，虽然他连续两次缺席了这个座谈会，但是他马上就组织了员工在这个 连夜， 对，习大大的座谈会之后马上就开了会，而且说激动的睡不着觉。其实人民日报都说这个赵本山激动的睡不着觉其实是非常具有必要的政治正确性的。所以其实你觉得他做人真的是很聪明，他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不光光靠的是自己身上那股质朴劲儿，或者说肯吃苦的劲儿，更多的还是他的政治智慧，或者说他人生的其他智慧。包括我之前有看过一个帖子，里面有写一句关于赵本山的话，说出了山海关就找赵本山。对，你看这很多人 意思就是到东北他就以东北王了，是吧？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好，这个赵本山这一套的处事逻辑哈，他到底算不算一种可以所有人都取之来用的一种大智慧呢？我恐怕我们还要再讨论讨论。三六环新闻，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 一阴一阳， 太极是有益身心的国术， 以柔制刚。 不过在公共行政上耍太极就不是好事， 如风似壁。 尤其是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如果耍太极推卸责任，就是行政失当， 敷衍塞责。 我们必须向种种行政失当说不，推卸无理，申诉有道。欢迎与申诉专员公署联络，电话26290555。 欢迎回来三零环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Cathy。 微博上崔永元和肖英的骂战呢，可以说是赵本山这个如果算是一出戏的话，他也是第二季了。那第一季呢就是他缺席了两次的文艺座谈会，一个就是10月15号的中央文艺座谈会，另外一个呢就是随后的辽宁省级的 文艺座谈会。两次都缺席之后呢，外界有非常多的猜测，但是呢，赵本山反倒是到后面看到舆论风向不太对的时候，他自己就转而用一种非常高调的姿态来回应了，也包括我们刚才听到的接受人民网的一段采访。那紧接着我们再来听一段录音，同样是谈到了他怎么样理解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面的表态。 我倒觉得就是习总书记这个座谈会上讲了，就给我们我整个文艺界定了方向。当我们知道方向在哪里，路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及时的响应这个号召，响应要真正的领会到这个讲话精神。所以说我这个队伍呢也比较庞大，我看了几遍这个讲话，我就当天排完戏我连夜赶回剧场，因为我们每一天剧场有演出，演出结束是10点，我是11点开的，会开到2点，把所有的演职人员就在沈阳的都召集回来了。我觉得一是很有必要，第二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演员，也算艺术工作者吧，必须要有这么一个敏感性，这个敏感性没有呢，我觉得也不称职，在这个中国市场上能够待了这么长时间的人。所以通篇讲话，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呢，对文艺界的有史以来的位置放的是很高的。所以说我们是市场的引导者，又是灵魂工程师，从而又给我们定一下未来的方向。所以说我就这一方面给大家讲了习主席的讲话内容，我要给我公司的人，而且小沈阳、宋小宝、刘能、赵四等一群都大家都发言了。那么我们应该说是在一个改革开放时期这几十年里是应该分到蛋糕的人，我们在那个时期市场做的是很火爆，一直到今天。那么今天我们冷静下来要面对新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正视我们面前摆在我们面前，我们需要改进什么，创新什么。 这次毫无疑问政治非常正确，而且呢在这个适当的时候做了最高调的一个表态。但是呢似乎民间舆论没有就此平息下去，反倒是有人认为他这次一反常态的高调举动恰恰是证明大家之前的揣测并不是空穴来风，包括他什么站错队了呀，这个跟错领导了呀，这个春晚他以后再也不能说上就上，说不上就不上了，甚至包括他跟这个哈文导演两个人是不是仅仅是因为在理念上面，艺术理念上面有分歧而决定不上春晚，还是说里面有更大的隐情啊，就是其实就大家就往这个政治阴谋论里面去猜想了。但是他自己没说这方面的问题，反倒是有另外的新闻又揪出来，就是他老婆在新加坡跟人打官司，是吧，这个但是这些新闻我觉得有的时候得一查分一查，就是他关于移民啊这些传闻，你说很多的这些艺人和艺术家，有钱的艺术家们，他们都会选择这样一条路，可能并不一定是说跟他国内遭遇到的一些所谓的危机来联系起来。 对，但是我觉得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几段录音，它都是最近的他的一些表态嘛。我的感受是本山大叔有点用力过猛，就是他现在急于的想要去 洗白， 然后在一个表忠心的一个行为。包括说我们看到很多的媒体都最近对他都有一些密集的访问出来，我相信在之前他应该是没有这么容易访到的吧。但是他现在就频频的接受各大媒体的访问，然后在每一个上面他都要表示自己的这种忠心。我觉得已经有点不舒服了，让人。我觉得现在如果说真的我们是政治阴谋论的话，可能现在本山大叔更应该做的是低调做人，然后把自己艺术的那摊事儿，或者说自己的事业那摊事儿，把它收拾干净就好了。也许 可能上亿也就想让他这件事情淡下去，但如果你自己现在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搞得这么高调，反倒对他自己可能是一个有害的事情。 嗯， 但是不管本山大叔怎么洗白吧，他洗没洗白不知道，但是他的头发全白了，确实是大家非常焦虑。你可以去看他最近接受的专访，真的是头发全白了。他自己也说，说现在还不到六十岁，会坚持往前走。包括他现在都已经这个风口转向，说自己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身上有很多担子。但是你听他刚才那个话，有一点你确实非常的动容和感动，就是他，你永远都觉得他是代表了一群人，他是在肩负着很多人的担子，他的学生二人转这个文化艺术，他的企业要养活那么多企业的人，所以他不是代表一个人出来做这些洗白，他是为了大家存活下去。但是包括你可以看他把这个习大大有点神话，说他是精神的领袖啊，说是市场的这个指引者啊等等，你就会觉得他说这句话确实有点太恭维了，有点过了。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就会觉得他真的是可能在这个时候为了能够成功的活下去，什么手段都出了， 成功的 话都说了。对，包括另外一点你不得不说，虽然说刚才开嘴说可能他是起到了反作用，但是到现在为止他还好好的，不管他能不能上春晚，这也说明其实可能也许是这个胜券难在，但是起码那个 不要打击他就好了。 对，不在乎他这个事儿。所以其实本山大叔如果年纪大了，其实也可以试着休息一下了，就像最近有这个传闻说他可能以后再也上不了春晚了。 其实我就觉得很奇怪的一点哈，你说什么胜券难在，但是你凭现在媒体的报道，就没有一个他是证据确凿的说所谓的政治站错队或者干嘛的，但是我们大家都愿意相信啊，这一定是他跟政治有关系。否则你看小沈阳当年不是说他的微博被盗了吗，他去看黄片还是怎么着，就给他贴在微博了，说开什么两会这么多政协委员不到，为什么唯独点名赵本山。大家你看我一抛这些毫不相干的这些新闻一出来，大家立马就会有一个联想，说哎，那他一定是跟政治相关。可是事实到底是不是如此，或者这是不是一个健康的正确的应该的一个思考的方式呢？我觉得不尽然。但是我反倒觉得我们能够去有揣摩的一个空间的，就在于他这个人是发家，怎么发家的。你看我看时代周报他们最近有一篇很长的文章，就说到他整个商业帝国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因为他这个人二十年前非常的苦，他自己都说吃不饱饭的那种，他当时拉个草台班子就去敲村长家的门，说我们是个演二人转的小团体，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对方也不会轰他走，就说先进来喝完酒，喝酒吧，就大家兴致来了，说你来演一段。他就慢慢的是这么一个方式，就把他的这个名气和他的这个舞台越弄越大。所以他是非常懂得所谓的人间疾苦，而且也知道他有这么一句话嘛，他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对这个社会有诸多的不满，但是你们要记住，你们没有办法让社会去适应你，只有你去适应这个社会。所以说他自己刚才我们听到这段音频里面都讲到，他在任何时候他的头都是低着的，他的腰都是弯下的，就是说这是他这么多年来能够行走江湖纵横江湖的这么一个道理。我看时代周报他讲到他这二人转的产业链，就包括在沈阳怎么样开店，怎么样去请领导去看他们这个舞台，现在不说都很萧条了嘛，因为八项规定之后大家也不太奢侈浪费去看什么演出，他那个票价是非常非常贵，如果是他自己出台那天最高最低是880，小沈阳如果那天在值班演出最高是880。他当时里面定的价我看什么喝一碗这个就一杯啤酒都是上百块钱那种，一碗这个花生米都98，就是那种他那个价他是完全不是按市场价的，你会想是吧，但是他为什么可以在当地活得那么好，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他就是这个时候的身份是完完全全印证他是一个商人，就他会非常懂得在谁的面前应该低头。比如说他会请领导，如果是贵的票他自己把场包了，全部自己出钱请大家去看，然后呢是各个什么旅行团，就是来参观那些代表团完全是他自己出钱。他非常懂得就什么人我要去讨好， 什么人我要去挺直腰板，但是呢我在外面的时候我从来不说这些，我就说观众是我的衣食父母，是吧？就说他是那种哲学，我所有人我都给你讨好。就是他在中国可以吃得开最大的一个特点在于他非常善于搞关系。 我觉得中国人常常说的一种生存智慧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赵本山是很懂得这一套，而且我们今天讨论赵本山我觉得分几块吧，艺术的事儿归艺术的事儿，然后商业的事儿归商业的事儿，他是不是艺术跟权力之间他架起了一个不该有的桥梁，这是另外的一件事儿。那我们说艺术上其实我看很多对他的一些朋友周围的访谈，就是说他在二人传上的天赋，这个是包括说他在表演艺术上的一些天赋，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不用说。他在商业上也是非常有头脑，就是他整个的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对， 就比方说你看他先是借着春晚的舞台推出去一些小沈阳啊，或者是连在这个乡村爱情里面演刘能的这个王小利这些演员，然后呢他们在这个通过春晚的舞台在全国观众都认识他们之后呢，他们再回去刘老根大舞台去表演，然后这个大舞台继续的是，我看说大舞台的收入是他整个的商业里面收入最重的一块，其实是，然后再加上他有本山艺术学校，他这个艺术学校的人呢是源源不断的提供新的苗子，然后去到这个他的大舞台里面实习的优秀者也可以再上乡村爱情里面去表演，所以他整个的是一套完整的产业链，而且是一个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了。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做的也是非常棒， 就是说他是一步一步都有很周密的 规 划排的， 对，而且他非常懂得提携后人和维护和自己在这个圈子里的关系。你就比如说像大鹏，可能大鹏在最落寞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但是赵本山在那个时候收了他当徒弟，现在大鹏火了，包括在圈子里很多人，你像包括香港的王家卫啊等等，都去跟这个本山大叔一起吃过饭，然后一起谈合作，所以你就说他这个人除了天赋之外，他确实也是一个起码是懂得提携后辈，或者说懂得给别人机会的人，这样他才能作为一个大佬永远在这个业界或者说在演艺圈里受到别人尊敬。所以很多人在谈起赵本山的时候，除了说到他的才能，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懂得提携后人的人，他懂得发现新的机会，同时他又把这些机会都抓到了自己的手上，包括他跟王家卫的这个合作，包括他跟张艺谋的这个合作，其实最早可能只是两个人在席间的一句话，后来就发展成真的合作，但是最后的受益者是谁，还是他自己。 就是说咱们说到最后吧，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他艺术方面的成就可能也是我因为我对他的印象我就是凭借这么多年看小品看下来，但是如果你下了春晚的舞台你还能对他有更高的期待了吗？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没有了，除了他在商业上谋利的话， 对，给他的一个称号，我觉得是很好的总结了他在所有各方面成功的一个终极的称号，说赵本山是中国最大的忽悠家。他小品里演的也是忽悠， 其实是贬义的这么一个称呼，是吧？就 是 说他在社会上能够吃得开就是因为他很会忽悠， 对，不管是他商业上的成功艺术上的成功，其实主题包括你像二人转啊，包括他的小品演的都是忽悠，对不对？所以他不管从各方面的成功来说，包括之前有一个以力神广告的传闻嘛，就说其实对消费者是很不利的，但是索赔到赵本山那儿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所以就说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忽悠的，观众也忽悠了，但是钱是自己的， 感觉他是可以甚至可以有一点凌驾于某些秩序甚至是规定的之上， 对，就是有人就会认为他通过艺术最终达到了某一个高度，甚至是凌驾于政治和法律之上的， 就是所谓因为艺术他给他有了一些特权，这个有了护身符了。 对，其实忽悠这个词最早就是在他的这个小品卖拐里面出现的嘛，然后很快的大家为什么对卖拐这个小品有这么多的共鸣，是因为我觉得不能说是赵本山是忽悠王，而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其实就很认可忽 悠 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包括说他当时那个小品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大反响，也是因为大家觉得好像社会上确实存在这样的一种现象，他因为小品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或者是功能就是要讽刺嘛，就是要展现现实嘛，我觉得他在这方面还是，你其实我们每年为什么愿意，如果纵观每年春晚的小品里面好像还唯一期待的就是赵本山的，是他至少还是在戴着镣铐跳舞吧，就是在这个框架内他还是有一些讽刺的东西在出现，可是其他的一些小品可能更多的就是纯是这个歌功颂德性质的。 哎，但是说到他，我想到另外一个人，就陈佩斯。如果你真的说要每年最期待的，我永远都在期待陈佩斯复出，但是我知道他永远都不可能。尤其是在线下，你看过他的一些访谈，他对媒体说的一些话和他所谓的一种价值观和社会理想之后，你更加觉得他这种性格，他这种背景和他这种思考方式的人，在这个社会所谓主流喜欢的他是格格不入。可是跟赵本山相比，他们两个可以说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截然相反的这样一个道路。但是谁成功，就主流定义上的谁成功谁失意了，这个我们非常一目了然的能够听得出来。所以我也觉得可能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最应该关注的是他这条路线和他中间的一些所谓的哲学和逻辑。那我们再来听一句和本山大叔他回应这个上不上春晚的问题，他有句非常标志性的话语讲出来了。 我第一听党的话，第二听老百姓的话，我把我早就忘了。如果还需要看这张老脸，我会奋不顾身。虽然说我身体可能是有点问题，但是不至于倒台上。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3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Cathy。 我早前呢听过一些做企业的人，他们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呢，企业呢，小而美是最好的。你要是做大的话呢，你很难控制自己，就是所谓的在商言商就非常困难了，就这么多就复杂的事儿，就是会把你掺和进去，说哎，干嘛把企业弄那么大，没必要。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说，按理说哈，你做艺术相当于是更加纯粹的这么一个行当，但是在中国你很难。我看到之前博客天下他们做了一个我觉得新闻敏感度非常高的这么一个专题，但是操作我觉得有点失败，叫做那些消失的民歌手。你看每年春晚是吧，你一到最亮丽的风景线都是民歌手他们穿的衣服是吧，就是那些人你看到你都不知道，你说如果放到市场，尤其是咱们这辈儿，如果是咱们这辈儿以后你慢慢成为这个所谓的消费的主力军的话，你根本不觉得他们是在市场上是有号召力的。但是春晚这个全中国人民，你说每年的这个大餐最人数最多的，它就是这么一个群体，所以是非常吊诡的。但是实际上， 几十人的大连唱是吧， 你实际上你再去检验的话，你发现很多人他只是晚会型，他只是去到央视，去到这些所谓的主流媒体，他再接下来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市场。有的人你看就什么汤灿之类的，他就从此消失了，大家社会上也流传着非常多他们的传言。这是很神秘的一个团体，就越发神秘，老百姓就越相信这个中间是有问题的可能。 但说到这个，我忽然想起了最近祖英姐姐，她其实中间有传出包括有人在朋友圈里会发这个照片，说祖英姐姐被双规然后被调查了。但是其实她前两天刚刚出来做了这个一个演唱会，就是参加一个文艺演出吧，不是演唱会。然后呢，但是也有人就说其实祖英姐姐也没有参加这个文艺座谈会，但是这在可能 好像她就没事儿啊。 对，在前几年如果说任何有艺术家相关的会议没有宋祖英那是不可能的事儿。但现在你看其实确实好像这个风向是换了。包括你说到这个，我每次你一说到赵本山我就会想起一个人，我觉得这两个人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例子。另外一个人他也是很或者低俗或者说庸俗或者说通俗也好吧，但是很受大家欢迎，就是郭德纲。郭德纲他就是德云社虽然也是个企业吧，但是不大，而且他也是有底线的，他不碰政治，然后他所有的段子都是 来自于生活， 对，要么就是讽刺一些什么外交的，绝对是这个对着外面骂的，不会跟内部产生 任何跟时政无关， 对对， 国内时局无关，这恰恰是一个底线安全线。 而且他以前也一直是标榜说不上春晚嘛，我觉得他其实上不上春晚不是说上不上春晚本身这件事情，而是你要不要跟这个国家媒体扯上关系这件事情。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就是在艺术跟权力之间，实际上比方说一些单纯的纯商业化，你就是在艺术这方面你有几条路可以走嘛，一条你就是走这种纯商业化的，你就不去跟这种国家 权力机器产生任何的关系。可能是你如果说是做得很另类，也许你的市场在国外，像我觉得像刘索拉什么的可能是属于这一类的人。然后那你中间的一派就是你要去跟权力去扯上关系，你要上国家的主流媒体，你要靠国家的主流媒体去给你带动更大的市场，那可能就是上春晚这种形式，赵本山就是其中的一条。但是你在这条这个位置我觉得是最危险的，是因为你要想做得大，你就不得不去跟国家的权力去有一些攀附。但是你实际上你的攀附的方式是什么，你肯定是攀附于某个人，但是你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是因为这个人也许今天党是认可他的，也许明天党就不认可他了。你说我一直跟着党走，可是我实际上是只能是跟着某个人走，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风险性。赵本山他最近说的一句话我觉得是可能是让大家听了最不舒服的一个，就是他说你不靠近政治，不相信你的党，还搞什么艺术。可是这里面这有一个就是说，那没有政党政治以前就没有艺术了吗？那些住在原住民地区的那些他们都不知道政党为何物的，他们就没有艺术了吗？所以我觉得也许这是本山大叔的一个狭隘的地方吧。 所以我就说他的思维他还是农民式的，就是你几乎他下了春晚舞台，他日常所谓公共生活我反正是对他没有抱任何期待的，就跟之前我说的陈佩斯你是完全不一样。你看陈佩斯最近接受那个意见的访问，他就讲到当年为什么跟央视掰了，他说那完全就是一个流氓的地方，就是你所谓的这种所谓的版权意识啊，他说完全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就把他和朱时茂两个人在演过的一些小品他们就自己发行了，而且跟他们完全不告诉他们，就是之后的那些经济收益也是他们是半点都分不着的，还包括中间所谓的一些审查呀，所谓的倡导的一些东西，他说他是完全没法接受，而且整个社会整个运行的这个体制他都是烂透了。但是你会发现他为什么敢出来说这个话，我觉得这对于每个人他对自己的期待和向往那个生活理想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不靠你吃饭， 我不靠你吃饭，他完全他再也不会上央视那个舞台，他自己就在仁义做他的小剧场演话剧。他其实你看做喜剧的人，这两个他跟赵本山但是倒是相通的，我觉得做喜剧是最难的，就是你让别人笑这是一项最艰难但是又最神圣的这么一个事业。往往做喜剧的人他们私底下是非常严肃，甚至说是过得非常痛苦的。我们之前讨论过很多的喜剧明星最后都得抑郁症自杀去世都有。他就讲到你就通篇会感受到他对整个社会他是一种批判性的思维，就是尽管我是批判式，可是呢我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可以保有我自己独立的这个思考，我觉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你不像赵本山他现在说那么多话你基本上觉得他其实还是想赚钱，但是他又没法站着赚钱，已经是跪下了是吧。 对，但是你看你反观这个陈佩斯和朱时茂，其实他们后来的生活过得其实还都挺艰辛的，尤其是朱时茂，我之前看过一个很长的文章就写朱时茂在没有办法上春晚之后，其实他们的演出机会少了很多的，然后他当时是这个连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还是怎么样的，然后是他妻子在他这个生意就是演出还挺多的时候存了一笔钱买了一片荒山，两个人去开山，然后赚的这个钱供他的孩子上学等等。包括现在其实他的儿子好像也出来有参加过一些选秀节目，然后让大家觉得哎，这个人重新或者说有另外一种形式在现在这个舞台上了。所以其实你看你在中国大陆你必须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包括你这个艺术和央媒的关系。因为你像很多你刚才说到说小品他们可能跟政治没有关系，但是你反过来你刚才提到民歌歌手，你去看凡是成功的民歌歌手只有一条路，唱主旋律的歌曲。而且这个一定是紧跟时代，比如说新下来一个什么指示精神，马上出来一首新歌，然后你就上去唱，那你说不定就火了，而且是火遍大江南北。所以你真的很难界定，如果你想在中国做纯粹的艺术你应该怎么走。因为但凡你想被市场接受和认可，那很大一定程度上你需要得到某些这个政府层面的认可，你才能够继续走下去，不然你连审查都审查不了。 你所谓这个做纯粹的艺术，你这个艺术里面还有一点就是不能有任何批判党和国家的。因为实际上你艺术我觉得本身是包括这种可能性的，可是相当于说你要想安安全全的安身立命的在中国做艺术，你连那块都不能有。 包括其实这个我觉得几次的政治运动一直是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然后一直在换来换去。你像艺术大师刘宝瑞相声大师刘宝瑞他其实最早的时候刚建国的时候大家是很认可他的，结果后来他在文革的时候就 整个就被掀翻了，包括他当时的很多艺术作品都已经消失了，现在他的很多段子你都凑不成一整套，只有一小段一小段的你才能找到。 嗯嗯， 但是现在呢，大家又很认可他，他就是艺术大师，当之无愧的相声大师。那你看，就是确实跟这个政治的风向标也有关，好像这种现象在中国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 倒是我觉得做喜剧啊，它有一个悖论，就是你说国外它讲脱口秀或者讲笑话，它有两大永恒的主题， 嗯， 一个就是性，嗯，一个就是政治，但这两个你都没法在中国去顺利的开展，所以你说也很难是吧？你既然涉足到这块领域，但是你可不可以在生活里面开发出一点新的，或者说大家如果是从执行层面上来讲的话，习大大他全文讲话几个小时呢，但是我们现在没法看到他的全文，是不是大家理解上面甚至有一些断章取义，或者没有那么吃透，没有吃透的情况下，你在底下执行，你就是把它执行蠢了，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啊，这个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哈，等会再接着讨论。 继续关注一脱到底脱口秀大赛，凤凰 U Radio 官方微信以及官网，更多脱口秀新锐精品陆续公开。 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Cathy。 我觉得像赵本山这样一个现象，或者说他的某些言论被很多人肯定赞扬和这个受用的话呢，他在鼓励社会上一种犬儒的价值观，就是大家会觉得如果你想要成功的话，你可能得像他先前那样，但是呢你要比他更加的小心，就是他说的他怎么处理庸俗跟这个通俗之间的关系，那外界现在更多人可能会觉得你怎么样处理艺术跟政治之间的关系，你得靠近他，你得去揣摩他，但是你不能去越过雷池，这个分寸恐怕更加难把握一些。 嗯，但是其实你透过这个现象看背后的本质，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像赵本山为什么现在大家有这么多讨论包括猜测，就是因为他缺席了这个座谈会，然后这个座谈会是习大大办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在中国，也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的会议，不管之前有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但是只要是领导人要开一次新的会，要这个在会上做发言，那这就是最高指示，它是凌驾于现有的法律和制度之上的，所有的东西都要根据最新的指示来做最好的重新做顶层设计。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在中国不管你做哪一行，包括艺术，包括其他很多方面，那你必须得以领导人的话为先，然后再考虑法律层面的问题。你反过来看，其实不管赵本山的二人转俗不俗，但是他原来存在的好好的，只是现在因为一句话他就变成俗了，他就一定变成反派，然后变成被推出来要打倒的那个对象。但是你像日本的 AV， 你说他低不低俗？他很低俗吧，但是 可是他有功能， 对，但是他不违反日本的法律，所以他就一直好好的存在，也没有人去攻击他，对吧？大家只是讨论为什么男优那么辛苦找不到，或者说这个，对吧？所以 我觉得关于俗不俗这件事儿也是看你去怎么定义它。如果说你定义赵本山的小品也好，二人转也好，它都是庸俗甚至是低俗，可是如果它就是有市场的话，那说明你现在的观众或者说国民的欣赏水平就是在那里，你得承认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国家就是比较喜欢一些展现的是高大上的，就是我们的文化是一种中华什么传统精髓啊，现在比较想要去向外部展示这样的一种形象，可能现在在这个时候更强调的是一种什么正能量啊，或者什么的，就是周小平那种了。所以也许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赵本山的二人转，赵本山的小品就不符合这个主流的价值观，所以也许他现在想要保命或者说是不要被秋后算账，他的可行的方式就是赶紧去往这个主流的价值观上去贴一贴，他的二人转可能要彻底的改，但是二人转的本质其实就是要俗才好看，甚至是要有黄段子才好看，所以赵本山有的要想的了。 而且这个俗也看你怎么去理解，就包括赵本山他自己都讲到一个例子，是周星驰，他周星驰早年的那些作品，就他早期他是不喜欢，但现在他觉得我越看越觉得有味道，就是 你看你怎么定义这个东西，会随着你自己的阅历的增长，你的思维方式的改变，或者你对这些人人际关系的理解的不同的这个变化，你都会对他的作品有不同的理解。就说这句话确实没错，你文艺作品不能做市场的奴隶，可是你也不能做党的意志的奴隶，是吧？就是你怎么样，你还是要去迎合大众的口味。当然现在问题就在于大众的口味它是多元的，有的人我可能就是高雅一些，我觉得你这个俗，但是有的人 那种， 对，有的人我的口味我就是喜欢这种俗的东西，他只要不所谓的有伤风化的这些东西，那大家是可以接受的，有一个标准在那儿，你干嘛不能让它存在呢？ 但 是 要看， 你没有必要去所谓的百花齐放，你非得要大一统，那个有意思吗？ 对，但是要看能够决定什么东西是俗还是不俗的这个人的话语权有多重。如果他话语权重了，那他说什么俗，那就是什么俗。但是你反过来看，其实我觉得赵本山压力也挺大的，毕竟二人转存在了300多年，然后二人转一直是之前的那种形式存在的，今天你忽然要让它改变，我觉得它可能忽然就没有市场和生命力了，很可能这门艺术就此就会萧条下去。就像相声，其实在建国以前，相声在大街上也会有黄段子，也就是针砭时弊，也会讽刺，但是那个时候相声都有生命力，大家都去看。但是现在呢，让你去掏钱去看相声，那你能在电视上看到相声都是主流的，也只有像郭德纲那样可能还会有一点意思，他会再继续讽刺一些事情。但问题是郭德纲毕竟不是一个主流的价值观，甚至很多时候也是在被打压的一个对象。所以你想让这门艺术有生命力，可能你更多的需要考虑的是市场需要的是什么。 嗯哼，我觉得说来说去吧，就是这个赵本山他是作为一个创作者，那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如果我本人对他的期待，我就希望所谓的不改初衷，就是你仍然是拥有你可以这个进行自我创作的一个自由。就如果这些你如果是受到外界很多的污染或者干扰的话，观众一定是看得出来的，到时候你别说自己你做的都不开心了，观众也不买账，那个时候你可能所有的舞台，所有的把你捧起来的东西全部都消失了，这可能是大家没有人都会愿意看到的这么一个结果。 我觉得是这样，二人转可以改，他甚至可以俗，但是千万不要谄媚，那他就真的完了。 好，那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Cathy， 再见， 拜拜， 拜拜。